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67集。 这一系列的事程前却不知道了，他所有的感官都在变得迟钝，全部集中到了疼痛上。一双冰凉的手伸过来，将他整个人拖了起来。那人的手指哆哆嗦嗦地抚过他的脸。说来也奇怪，这一刻，程前连满地的血腥味都闻不到了，却奇异地嗅到了那股兰花香。这是大师兄每次给他上药的时候，袖口传出来的味道。是他每次赖在师兄房里锦被上隐约溢出的味道，每次萦绕在身边，他仿佛都在昏昏欲睡。程前的意识开始模糊，他那方才死也要拖周寒正垫背的那股清明转瞬即逝，一时间糊涂的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方。 我 程前发出一声蚊子似的呓语，严征明低下头，缓缓地将耳朵靠近他的嘴唇。 啊，想回家。 严征明怔了半晌，露出了一个似悲似喜的笑容。他踉踉跄跄地抱着程前站起来。 好，回家，师兄带你回扶摇山。怎么走？ 程前好像是笑了一下，逐渐开始没力气说话，于是缄默了下来。同时他突然不着边际地想到， 真是疼，死已经是这样疼，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吗？ 后来他想起来，生的时候好像是有他的亲娘替他疼了。突然之间，程前对父母对所有人的怨愤就都烟消云散了，连他短短一生中的颠沛流离与寄人篱下也都化在了那阵悠然暗生的兰花香里。终于程前的头骤然失去支撑，无力地落在了严征明的肩膀上。既称尘缘，便似喧嚣，来而复往，不可追忆。 师兄，师兄，你放下他，小钱不在了。 李云连滚带爬地追上来，严征明充耳不闻，李云一把拽住他的胳膊。 师兄！ 严征明脚步微顿，转头静静地看着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李云的心一时间提到了嗓子眼儿，唯恐他来一句铜钱睡着了别吵。眼下这一死一失踪，要是再来个疯的，李云简直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后退了半步，颤声道， 大师兄，你可别吓唬我啊。 我知道。 严征明垂下眼睛，低声自言自语， 我没疯，你让小师妹别哭了。 李云听了反而更慌，因为大师兄这疯的好像还有点不同寻常。 去大帅来。 严征明吩咐着，头也不回地抱着程前的尸体往荒岛中间走去。 让他干干净净的，然后我们想办法坐条船。 坐船去哪里？ 先回严家看看，不过我估计严家已经不在了，我家虽然富甲一方，终究也不过满门凡人，除掉他们和掀一个蝼蚁窝没什么分别，我就是亲眼看一看没了，也就不惦记了。 李云默得浑身发冷。就在来时路上，他们还在自欺欺人说雪清的傀儡符只是丢了，人没事儿，严家当然不可能有问题，而现在 他的掌门师兄好像已经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世上一切可能加诸于他身上的噩耗。这时默默地将水坑放下，手脚麻利地找来水，又搭手帮严征明将城前放下来，洗净了少年一身血污。做完这一切，严征明却还是觉得城前这衣冠不整的有点委屈，于是将自己的外袍脱了下来，把城前包了起来。严征明半跪在城前身边，怔怔地看了那张脸许久，仿佛看到了自己心里飘洒的万念俱灰。 我还活着干什么？不如跟他一起走吧。 念头一起，严征明体内真元登时逆转，他脸上忽而拢上了一层不祥血色，隐约竟是走火入魔的征兆。他心中有千万条怨气纷纷起落，无头无尾地穿成了一张天罗地网，紧紧地箍住他的三魂七魄。周寒正、唐瑶、白姬，无数张面孔从他眼前闪过。 为什么他们不去死？ 严征明忽然喃喃出声道： 所谓天道，就是让无耻之徒长命百岁吗？ 离他最近的者时立刻感觉不对劲，小声唤道： 掌门。 严征明的目光缓缓地转向他，看惯了的常常带笑的桃花眼如两眼深不见底的枯井，黑得看不见边际。严征明忽然低低地笑了起来，一字一顿道： 我若得到，也要横行无忌，随行滥杀，强取豪夺。谁敢挡我的路，我必让他千刀万剐，永世不得超生，管他是神是佛。 师兄，你说什么呢？ 凭什么？ 严征明的声音低低的压在沙哑的嗓子里。 凭什么？ 他话音未落，周身已经升起了一层黑气，一圈沙石全都应声而起，别人一时近身不得。李云贸然伸手去抓他的肩膀，还没碰到人，已经被弹开了三四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时更是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眼巴巴地望向李云。李云从地上一跃而起，色厉内荏道： 严征明， 小爵出事， 小人丢了，你当我就没心没肺，不知道难过吗？我宁愿死的那个人是我。 李云从小性格就不怎么尖锐，坏也是蔫坏，随着年纪的增长，更是很少疾言厉色的发脾气，因此好不容易集聚起的一点暴怒，三言两句就发泄光，再摔三节了。李云跳完脚，红着眼眶抽了口气，继而带着哭腔说出了他多年一直不肯在嘴上承认的话： 至少小倩比我强多了。 可惜他难得一遇的吐露心声，结果却是对牛弹了琴。严征明仿佛聋了，地面上飞起的石子一记耳光一样扇在李云脸上，顿时留下了一道血印子。李云被迫又往后退了几步，正好撞到了被扔在一边没人管的水坑，水坑无助地抱住他的大腿。不过几天的功夫，他鼓包子一样的脸已经明显地消瘦下去了，变成了小小的一团，下巴尖的和他脖子上的两根搜魂针如出一辙。李云眼神一扫，突然蹲下来按住他的肩膀： 搜魂针借我用一下。 水坑不及反应，李云已经将一根搜魂针拉了下来，弹指破开针头木塞，向严征明挥去。水坑吓呆了，伴着他一声尖叫，搜魂针径直没入黑雾中，分毫不差地戳进了严征明肩膀。浓重的黑雾倏地散了，严征明闷哼一声，整个人往前扑去，伏在程前身上，半晌起不来。李云立刻冲上去，迅速拔下那根毒针，截断严征明的血流。 一道真元打进去，江海没来得及蔓延的毒血尽数逼了出来，直到流出的黑血带了红，他才松了口气，从怀中摸出了一瓶被海水泡过的解毒丹，推了推一动不动的严征明。 我抢你你不应，迫不得已。师兄，先把解毒丹服下吧。 严征明没抬头，李云等了片刻，没有等到回音，于是小心地将手搭在了严征明没有受伤的那边肩膀上，这才感觉到大师兄的身体颤抖如瑟瑟的落叶。严征明紧紧地抱住程前已经冰凉的身体，痛哭失声。他们在岛上逗留了半个月，一艘刻满了粗糙符咒的独木舟终于做完了，小舟中只能勉强坐下两个人，好在水坑还小，可以凑合着挤一挤，严征明可以御剑，倒也能勉强同行。他扯了一块布，将程前的双刃剑包好随身带上，行囊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掌门师兄，走吧。 听到李云的提醒，严征明点点头，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名不见经传的小荒岛。他原本带着些少年跳脱气的眉宇间，似乎是一夜之间就笼上了一层沉郁之色，仿佛方寸的岁月被无限拉长，不过一额顷，少年就已经脱胎换骨，长大成人。严征明望向岛上，眉目忽然一弯，露出几分沉甸甸的温柔。 等有一天我们能光明正大地重回扶摇山，就来接你回家，好不好？ 自然是没有人回答他的。严征明将破布卷起的双刃背在身后，踩上他那豁开一角的佩剑，御剑开路而去。海天一色，两处皆是茫茫。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